好，又翻嚟我哋呢个礼拜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戏言啊，我系你哋嘅主持人啊 ，Larry 啊， 系 Alex 啊， 好啊，咁我哋咧就今个星期咧翻嚟咧，继续咧都系我哋讲翻，即系其实系由美国主导嘅呢个世界秩序啊， 系， 即系我成日都讲啊，今年系美国年啊， 我哋有生之年都好难改变呢个事实噶， 系嘛，唔系，但系你发觉今年咧系特别劲啊，即系咧你发觉特朗普主导咗呢个白宫之后咧，你冇发觉，嗱，无论讲贸易战啦、啊。无论讲呢个外交战术啦，或者无论你系讲紧军事嗰个形势咧，所有嘢都一定系美国话晒事，其他国家咧直头系即系冇 say 嘅。 其实咧 系 你讲布殊克林顿年代咧，美国佬不嬲都系咁嘅，不过系阿奥巴马咧比较斯文啲嘅啫， 自阉 都唔系， 系 即系佢系斯文啲嘅啫， 斯文啲， 即系佢台底都做紧嘢嘅， 系即系撒拉登咯， 系啦，台底做紧嘢嘅，啊，只不过问题就系、是、啊，始终呢个奥巴马就比较官仔骨骨啲嘅啫吓， 但系如果讲军费嗰啲咧，一样嘢佢都系缩皮嘅， 系 咁，但系咧去到特朗普咧就真系扩张噶嘛， 系， 同埋咧，不过咧 Alex 都讲嘛，其实咧背后都唔系总统话事噶啦， 系， 都系啲军佬话事， 军佬话事，俾晒个 scenario 咧，跟住你拣嘅啫嘛。 诶，讲开军佬咧，我哋咪讲过马蒂斯嘅 Mad Dog 啊嘛， 系， 其实 Mad Dog 咧都几传奇嘅，因为呢个 Mad Dog 呢个人本身咧，佢咪即系嗱，我冇记错，好似海军陆战队嗰边噶， 系， 海军陆战队定陆战队陆军啦，即系总之佢唔好记得佢边边啊。 就算佢奥巴马之前个副总统都系做陆军海军陆战队噶。 你系咪讲阿布殊嗰个？ 好高嗰、那个， 布殊 系奥巴马、那 個。拜登， 阿拜登 系。哦，拜登 系啊，拜登好高嘅都系，佢都系佢、okay. 都系。诶， 之前嗰个撤离都好似系国防做国防， 通常都有军佬底，即系士兵底嚟做嘅，好多都系。 系咁咧，就因为咧 ，Matt Dog 咧 ，Mattis 咧，其实佢系有军佬背景啦。佢退咗役三年，啲人就话点解佢可以做国防部长？因为国防部长呢个职位咧，其实就好忌俾啲军佬坐嘅。 系， 因为咧就觉得军佬坐咧成个唔平衡啊， 系， 即系会俾军方咧主导晒成， 佢民人当政啊嘛， 系啦， 同埋当权啊嘛，所以 同解放军好唔同嘅，咁啊解放军咧就真系军佬坐嘅， 同埋因为佢好大问题就系你就系、是、你国防部长，其实你唔使真系落手打噶嘛， 唔使噶， 反而系即系最要紧要就要个外交啊，同埋要同总统倾到偈嘅， 系啊。 呢、这个最紧要嘅 PR 嚟嘅 ，PR 系最紧要样嘢， 仲要同其他国家都倾到偈， 同国家倾到偈，仲要同自己总统倾到偈， 系， 跟住仲要同国会倾到偈， 系， 呢个系最难嘅一样嘢， 所以个沟通技巧要好高嘅，个 EQ 又要劲， 系啊， 咁咧讲翻咧就马蒂斯咧，原来佢呢个军佬咧，佢咧系退役三年，其实咧系唔啱规矩嘅， 系， 就啲人话要退役七年先可以做， 系， 但系咧因为你知参众两院嗰边其实已经被共和党控制咗， 系， 我谂咧呢个咧世界仔嚟嘅马蒂斯，一早同共和党咧两边倾好咗，就话喂。只要大家傾好咗生意咧，嚟緊啲生意咧唔愁噶，我哋不如一齊拆掂佢啦啲錢咁樣。咁咧，馬蒂斯我估佢本身就唔固惑嘅，但係因為佢係軍佬嘛，仲要聽講佢咧係成世人又唔結婚啦，又唔生小朋友啦， 係啊，咁佢 淨係軍隊嘅啫，所以個人好 pure 嘅。 系 咁咧，我觉得咧，共和党嗰啲人都会觉得，喂，同佢倾偈易红， 即系佢系嗰啲好清教徒嗰只清教徒嗰只格咯， 吓、啊，即系好专注一样嘢嘅吓。好啦，咁我哋讲翻啦吓，咁咧就今个礼拜咧新闻就好多嘅。 系 首先咧逐样嚟啦，嗱，先讲咗北韩啦。我谂咧大家都关注嘅就系北韩咧就川金会之后啦，或者我哋特金会之后咧，咁咧系咪金仔咪话会弃核噶嘛？ 系， 但其实咧老实嗱，好多咧。唔同嘅一啲嘅嗱，例如啦，我哋叫Wall Street Journal 啦，唔同嘅地方咧都講過嘅，就話咧，原來北韓咧，我哋影到咧，佢嗰邊咧有啲工廠咧，嗱，大家睇圖， 係 嗱，你見到咧有啲位咧藍色嘅， 係 就係佢擴建嘅地方，嗱，佢原本冇㗎嚇， 係 佢而家就擴建，咁咧擴建啲咩嚟咧，就做啲彈道導彈嘅喎。系啊，咁即系话咧，依家咧佢咧仲系要加建嘅啲弹道导弹嘅一啲嘅地方咯。咁通常佢哋话弹道导弹啲乜嘢位咧，就系嗰个大气层载具啊。 系， 即系大家记唔记得咧？我哋讲弹道导弹咧，你未射出去之后咧，要翻入嚟噶嘛。 系， 即系出咗大气层要再翻嚟噶嘛。 系， 咁嗰个载具咯，咁啊整呢站嘅载具。 佢冇错，我弃核弹头啫嘛，冇话个载具我冇话弃放弃啊。 系，咁咧而家佢仲做紧嘅， 系咯。 咁另外一个咧就啲人话咧有个网站叫做三八线啦吓，咁个网站咧就话咧零边核设施嗰边咧，原来啲基础设施咧仲整紧嘅， 系。 咁所以咧啲人就话其实金仔系咪建无核化咧，定系好似我之前咧，我同 Alex 咪成日话其实冇可能噶嘛，即系呢个系金家三代人咧用咗三代人嘅努力60年做到嘅嘢出嚟咧，你冇理由咧突然间咧一次过搞掂， 系再抬高价再卖多次啫， 再卖系嘛。 啊嗱，咁所以 佢哋永远都系噶嘛，金仔三代啊，两代半啦，而家又代 两代半系嘛，系 即系不嬲都系冇钱就揾啲形势出嚟搞落 cap 下水噶嘛， 系 咁而家 cap 到尽咗之后，梗系唔会俾晒你啦，我留翻收翻埋， 即系我谂佢系放啲就收，放啲就收， 系啦， 系啦，咁依家呢样嘢， 不过以前咧就几年做一次嘅，而家就每年做一次， 哇，我每个月做一次添啊，我话 做一次系啦。 系啦，咁所以依家呢啲单嘢咧，其实我都觉得佢俾人影咧就冇办法啦，系咪？咁但系咧就都话俾美国知咧，嗱，你唔好以为我乖乖地咧，我就会献出我所有嘢。嗱，你咧就总之逐期逐期放水，你逐期放，我逐期拆。 系啊， 咁呢个一个好战术嚟噶， 边起边拆都得，冇问题啊。 系啦，咁咧我呢头拆，嗰边又起。 系啦， 所以其实咧金仔咧呢招攞钱咧，应该系好高明嘅。 哇，跟住挂完机咁揿啦， 系嘛？其实真系特朗普咧。同埋金仔都各有千秋嘅， 系啊， 系嘛？即系特朗普咧，就同 一个叻讲价，一个叻出价，咁永远都系讲一个出，一个讲一个出， 系啦、啊，又喺还价， 喺还价，唉、哎， 一个还价系咁做雕， 系啦、啊， 一个咧就系咁俾嘢俾你做雕， 系啦、 啊、，OK 嗱，所以咧呢两爷孙咧系好可爱嘅， 系啊， 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到咧，因为美国年啊嘛。咁其实咧，美国大家知道，今年嘅重心系咩啦？今年嘅重心咧就系砌中国嘛。 系。 咁啊，砌俄罗斯都要，但系你冇发觉咧，砌俄罗斯嘅力度系 hea 啲噶。同埋嚟紧咧，俄罗斯同美国又有啲有计倾啊。 点解啊？ 点解咧？ 俄罗斯揸干咗啦，已经。 哦，即系俄罗斯冇料到啦。 揸干咗啦，经济已经。 系。同埋咧，就啲人话咧通俄门啊嘛。 系。 即系之前咧，因为特朗普又俾通俄门嗰单嘢调查，所以咧就要整到美国依家好鬼劲啦。 系。 咁啊，搞到啲人其实已经唔记得咗啦，已经唔记得通俄门呢单嘢啦。 系。 咁但系我哋讲翻啦，总之咧，佢依家咧个策略咧，就围堵中国噶啦。 系， 我哋咧呢几个礼拜，你冇发觉我哋围绕讲嚟讲，我哋都系讲咩咧？就系佢咧就做呢个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就系专去对付一带一路嘅。 系， 跟住咧就南海战略，南海战略咧就例如联络咗呢个嘅日本啦、澳洲啦、英国啦、法国啦呢啲国家系咪啊？ 系， 喂，听讲咧越南同菲律宾嚟紧都会参加喎。呢个系非正式消息啊，我收到。 呢、这个成日都想我系想整个印太一个呢、这个北约噶嘛， 包围网。亚洲北约，亚洲北约系啦，亚洲北约。咁咧呢个咧系一个即系最新消息啦吓，即系 啊，所以个但系呢个惨，呢个要大部分资金都要美国出， 咁 即系唔同欧洲，欧洲嘅大部分都仲有啲钱啦，唔系好有钱系咪？ 系， 即系你光头夹你乜？哇，你班德国佬、法国佬。俾北约成员出唔够钱，跟住咧就想缩屁，跟住之后咧就攞啲钱抌去呢个 亚太，系，所以咧依家咧就睇翻，但系所以咧美国佬咧应该有啲位要调抽调啲钱嘅， 系啊， 要抽调啲钱，佢哋要谂计， 睇到去可能喺亚洲度要搞搞佢啊， 系啊，要搞搞佢噶，但我觉得咧可能咧佢会税嗰啲亚洲盟友俾钱喎， 系， 应该会税佢哋俾钱 嘅，咁佢 TPP 都有一个。原因要整嘅， 同埋佢讲雕咁叻，一定有得有计嘅。 系啊， 好啦，咁咧讲开呢个咧就系、是、近排咧美国同日本咧嚟紧咧一个合作， 系 就咧准备研发一个新嘅雷达啦。 系， 咁呢个新嘅雷达会点咧？呢个新嘅雷达咧就嗱，暂时未知佢系会想装陆基定海基啊。 我估装陆基多嘅。 嗱，好难讲嗱，即系暂时咧佢呢个陆基同海基，因为咧佢海基其实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讲咧，佢咧依家会装 ANSPY-6 啊。 系， 咁呢个咧就系以前嘅 ANSPY-1 嗰个嘅 升级版， 嗰个升级版嚟噶嘛，系啦，咁个探测能力系两倍以上噶嘛， 哇， 系啊，即系劲好多噶嘛。咁依家讲翻咧，就系咧嚟紧咧，今次整呢个新雷达咧，今次会用日本企业喎。 最紧要边个俾电费先？ 边个俾电费？梗系日本啦，唔使谂啦，呢啲嘢梗系唔会美国啦。嗱、 哎， 讲翻日本咯，今次咧日本咧个企业啊，佢哋听讲咧会用一个半导体技术， 系 咁咧就用半导体技术咧就将佢成个探测嗰个半径咧会超过1000公里，系好劲噶。 系即系芯片技术嘅， 哦个芯片技术，因为咧如果1000公里咧，即系代表咩咧？成个北韩同南韩嘅 cover 啦， 系 仲要包埋中国。 喂， 即系咧，又好似萨德咁包到入去中国嘅东面。 咦，即系萨德以后再有个萨德喎， 系啊，再砌多个咯。咁你咪层层包围咯。 系 系啊，咁呢个咧就点解咧？因为日本咧，佢咧大家知咧，佢有叫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嗱，可能大家好少睇。其实呢个咧就系之前安倍咧就要松绑啊。 咁佢点解唔整个喺印度啊？ 唔整个印度啊？ 系咯， 未住咋？ 未住 咋？因为佢同印度未 friend 啊，仲未系盟友啊。 Okay. 印度咧依家两边舐啊嘛。 系。 美国过嚟奶佢嘛，跟住但系佢同俄罗斯有 friend 啊嘛。 俄罗斯因为买卖啫， 因为两个买卖之余，其实嗰、那个因为俄罗斯成日拉拢印度去围堵中国噶嘛。 即系其实俄罗斯好中意围堵中国 嘅，俄罗斯都围堵中国嘅， 因为佢都防中国噶嘛，所以佢就会拉印度打中国噶嘛， 系 啊，所以你见啲战机永远印度系劲过大陆噶嘛，啲战机俄罗斯嗰啲装备。嗱，讲翻呢个咧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啦， 印度战机有排讲我哋 系噶，嗱呢个三原则咧，其实咧就令到咧日本依家出口咧易好多。嗱，以前日本咧出口系唔得嘅，因为咧其实理论上阉咗佢哋咧系唔可以卖武器出去噶嘛，但 系 而家咧。呢、这个转移三原则咧，就令到佢哋可以点咧，就可以同美国联合。嗱，佢唔系出武器， 系 佢系联合研发啲嘢， 系 就俾盟国嘅。 系 咁，你只要俾盟国就得噶啦。 系 咁，但系老实啦，美国全部都系盟国嚟噶嘛。 系 咁，你俾到美国就可以俾到美国嘅盟国噶啦。咁即系全世界都买得啦。 系 你系除非唔系俾苏联啫嘛。嗰啲货你都唔买啦，咁平。咁所以佢卖得嘅都系好利润啲国家咧，一定系美国盟国嚟噶嘛。 系 咁，所以咧依家咧好傻啊！成單嘢超級傻，咁咧最傻地方係咩咧？就是、首先第一，日本一定自己買翻啦， 係 美國又可以用啦， 係 咁美國日本一齊買啦。第二個咧，呢啲可以賣俾第二啲國家嚟買俾台灣啊嘛，係台灣又用得啦，甚至乎越南啊，喂我要得唔得？ 即係台灣嗰套又升級啦，可以 嗱越南我要得唔得？ 哇！ 你俾得起錢咪得咯， 咁就圍曬成個 咁啊越南咪包住中國南邊咯， 圍曬 印度話喂我要啊得唔得？得咪包住西藏嗰邊咯， 哦包曬喎， 係咪？咁其實如果中亞啲國家話要都得嘅喎。有咩嗰啲咩哈薩克斯坦話喂我要喎、 啊，嗰啲我諗未必嘅， 不過啲唔敢唔敢要， 土耳其可能想要咯， 土耳其可能又想要， 係啊， 係咪咁？所以其實咧好多國家如果一要咧，呢、這個雷達係好值錢㗎，係 啊， 咁呢個雷達再博埋佢嗰啲神盾系統咧。即系博埋佢嗰啲 博埋啲 S A 机 啊，系啊，外国者系统啊，嗰啲就会劲噶，会劲噶 啲。 但最搞笑就系咧呢单嘢咧，其实个核心技术系来自日本噶嘛， 系 同美国以往好唔同。美国以往就系个核心技术系美国嘅， 系 我只系用你日本啲电子嘢啫。今次唔系，我系用你入面最 core 嗰样嘢半导体， 系 啦，叫做新化格嗱。新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新，诶唔系新嘅，诶砒霜， 系 所以毒嘢嚟嘅新化格， 系 啦，或者佢有个叫做氮化格。系啦，咁所以咧就一个好新好新嘅科技嚟嘅。 佢个嗰个安全系统做得好咯。 应该冇嘢嘅，如果包落晶片，我相信吓。好啦，咁另 封佢啦，要 系应该都冇问题嘅呢、這个。 系 好啦，另外咧就听讲咧日本啊，日本咧嚟紧咧就大家知咧，其实咧南海好大噶嘛。 系 咁咧，理论上咧中国就巡唔晒嘅，美国都巡唔晒嘅。 系 咁，所以咧就要揾啲帮手啦。咁澳洲咧就之前咧嗱上个礼拜都冇同大家讲，就系、是、咧上个礼拜咧。澳洲咧嚟紧咧就英国卖啲蓝俾佢啊， 系， 都几劲，好似7000吨噶喎。 英国卖蓝俾澳洲啊？ 系啊，因为英国都有做噶嘛。其实英国做啊唔差噶，即系讲呢啲蓝，唔好成日记住佢甩胶艇嗰啲嘢啦吓。其实佢都劲嘅， 唔好入水得啦。 唔入水啦，当然好过女王号添，我估。咁咧就澳洲依家有啲新战舰啦。咁日本咧听讲咧就要派咗个加贺号啊，直升机护卫舰嚟嘅呢个加贺号，就去南海同印度洋， 摆埋到 F 三啊。 改噶啦，应该嚟紧 改 噶啦。加贺唔知得唔得咧？加贺好似旧少少嘅，系啊。咁啊，睇下佢改唔改到啦。咁咧就依家咧，听讲咧就佢会去太平洋、印度，即系印度太平洋啦，因为我哋叫做印太啊嘛。 系 啦，佢咧就会久唔久咧就去嗰带咧就去诶，听讲话会去印度添。 哇！ 又去印尼，又去斯里兰卡。 哇！去 大家，你冇发觉呢啲位置边度啊？ 呢、这个咪就系南海包住呢、这个、 啊、 包住啲岛礁嘅国家， 同埋你有冇发觉呢啲一带一路啊？ 系啊， 就系、是、一带一路 包住你嘛，就系 系咯，就反吸你咯。 系啊， 即系所以咧，你发觉咧，依家日本咧就基本上咧已经系遵从咗呢个美国嘅战略咧，系围到佢噶啦。好，另外一个咧，我哋都要讲下嘅就系呢个海洋号啊。嗱，呢个咧，我记得咧，我同阿力之前讲过啦。呢个咧就英国咧有一期咧买仔啊， 系 就卖咗架航空母舰走嘛， 系 咁咧就俾人插到呕啊！啲人话冇搞错啊，你依家嗰两架嗱女王号又漏水， 系 又未服役 ，F 三十五 B 又未到， 系 好啦，跟住另外嗰架威尔斯亲王号就未出世， 系 咁咧，其实理论上你个航空母舰咧系等于零，而家你仲要将仅有嗰部都卖埋。 第一部啊，吨咪好细噶嘛？ 呢、這个都有两万吨噶嘛？ 系咪？ 系啊，都两万吨。咁咧，而家咧就将呢个海洋号卖鬼咗。咁呢海洋号点解有海洋号咧？就是、当年咧打呢个嘅阿根廷啊， 福克兰群岛， 福克兰群岛嗰阵时系啦。咁啊，发觉唔够呢啲咁嘅船用啊嘛。 系啊。 咁所以就唯有整一架咯。咁所以而家咧就退役。其实咧佢翻修过噶。 系。 咁所以啲人就话：，哇，冇搞错啊！翻修过应该掂嘢嚟噶，你做乜咁快又卖？ 冇乜问题，就系你旧嗰批 AV 八 B 你唔要。 系， 跟住之后你转 F 三十五 B， 结果你转 F 三十五 B， 你嘅甲板又要再升级咧，作战系统又要再升级，可能佢唔想再抌钱升级呢堆嘢，咪仲索性将个旧嘅嗱卖咗佢咯，我觉得系咁啊。 嗱， 可能 呢个系一个理由啦，但系啲国会议员质佢，就话喂，其实上面都有直升机噶，冇问题嘅、哦，你咪用直升机玩住先咯。其实喺全世界老实啦，除咗俄罗斯之外，有边个国家够你抽先？ 你谂下，南美国唔会抽你嘅，法国唔会抽你嘅，跟住大陆又唔会去到咁远嚟打你嘅。咁咧，除咗俄罗斯之外，冇噶咯。咁如果你话真系同阿根廷打多场咧，你可能派呢个都勉强有得打噶。 咁 系啦。咁因为咧，嗱，理论上上面理论上可以再 A B 八 B 啦。同埋咧有好多你话我哋嘅叫灰背准啦，呢啲直升机啦，野猫啲直升机啦 ，CX-47 呢个啲大型嘅运输机啦，阿伯奇啦，其实呢啲咧直升机咧，如果理论上孭住咧。打啲嘅海岛战略应该都有弹嘅。 我谂佢谂住唔打噶， 但系可能就谂住唔打， 谂住唔打噶。 直头谂住咧，依家咧系真空啊， 系 即系咧，依家佢咧依诶，你话啊嘛，女王上面冇兵啊嘛， 冇兵噶， 真系所以好惨嘅，同埋漏水仲系。咁呢个咧就问题比较大啲。好啦，最后要讲下咧呢个五角大厦。 系 五角大厦咧，头先我哋咪讲咗咧，佢依家咧系周围都度水嘛，因为咧佢周围都要派兵啊嘛。 系 听讲咧嚟紧咧可能会 cut 喎。 系即系咧佢喺咁入边咧喺德国咧原来都有驻有美军驻守噶。 系 其实基本上成个欧洲咧北约都系美军驻守噶啦。 系 咁咧 suppose 咧好似话咧第一佢同默克尔咧就唔 friend 啦。咁默克尔都唔妥佢好耐噶啦。 系 第二个咧就系话咧佢觉得咧德国咧俾军费俾得太少。 系 咁搞错啊！你堂堂大国你2%都唔到。 喂， 佢话佢2%都唔到。 系啊。 咁咧佢话德国佬你冇搞错你冇钱。咁咧就你啲炮二咁劲，你卖咁啲你都 OK 啦。 系啊。 咁所以咧依家 我要卖我执 for sale 啫。 系 ，not for private 啫嘛。 唉，真系吹佢唔着。嗱，所以咧，听讲啊，依家五角大厦嗰边个发言人就讲，就冇嘅，冇撤军嘅， 系 冇嘅，系啦。咁呢啲都系纯属猜测嘅。咁暂时咧喺即系美军咧驻德国嘅数量咧，仲系全欧洲最多。 嗱，我哋讲之前讲一样嘢啦。嗱，我哋讲过啦，之前讲呢、這个芬兰想驻加一个 F 一。M1 坦克啦， 系， 跟住之后波兰又话想要驻美军啦， 系， 咁其实系咪因为可能个前线已经可以搬前咗，而到德国可以将啲兵搬咗过去， 可能系 波兰啦，将啲兵， 同埋理论上应该再调啲去波罗的海三小国添啦， 系咯， 咁其实你应该将个前线调落 三小国未必想要嘅， 三小国未必想要， 你三小国好，佢好惨嘅三小国，你佢无险可守噶。 哦，系噶， 即系所以佢个美军，如果美军喺度咧，佢就真系佢自己个外交啱啱俾人夹住啊！ 即系调翻咗困局，就系佢两边领唔到， 两边 都领唔到， 两边不是人啊，变咗 系啦，两边都领唔到。 但系你芬兰就唔同啊，你波兰就唔同啊嘛，即系起码你嗰个范围大，几咩都算咗个大国。 波兰算大国啦， 算系一个大国啊， 波兰算大国啊，同埋波兰都好凶狠噶嘛，打仗起身喺度。 芬兰凶狠啲， 芬兰都凶狠， 芬兰 但系呢啲系凶狠喎，而波罗的海三小国应该冇咁凶狠嘅。 波罗先学，因为佢俾人。occupy 咗太耐 啊，咁啊系， 系啊， 俾苏联嗰啲人先， 系啊， 系嘛，好，咁我哋呢一节嚟呢度先， 好。